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天如果大家是在看的话，就应该知道了，哇，我们今天就是很热闹，阵容鼎盛。因为除了就是平时一起讲这个节目的就有 Jeffy， 大家都很熟的了。但还有呢，其实如果最近几个礼拜大家有睇过听过咧，亦都会吓、认得嘅就系 Elvin 吓、咁上次咧就嚟同我哋讲呢个建筑嘅。咁但系今日咧，除咗佢之外咧，佢仲带嚟一个好朋友，就系 Freddy。系嗱，欢迎你吓，多谢你上嚟啊。咁样咧就佢咧，亦都系一个建筑师嚟嘅。亦都是一個建築的發燒友，他呢就會是跟我們今天是講建築。遲些呢、就是、可能、就是、剛才我們之前都講過，哇，內容很豐富的，可能一路落講下去就會、今天都講不完的，但是他會講到城市規劃。之前呢其實、就是啊、Elvin 上來的時期呢我都講過、建築呢、其實加上城市規劃都是我一個非常之、就是啊、有興趣的題目的，即係我由細到大咧，我對呢個題目都好有興趣。上次咧就 Elvin 咧就嚟講咗一啲，即係佢話即係叫做 A B C 啦，直情啊，即係101嘅最起步啊，關於建築學嘅概念。咁但係今日咧就 Freddy 上嚟咧，就可以同我哋咧更加深入講解一下，即係建築學呢門嘅學問嗰、那個發展嚇個、啊、原格啊，或者即係人類喺呢個建築方面咧嗰、那個歷史啊、那個演變啊咁樣啊，係嘛？ 啊，咁啊，咁啊，同大家傾下偈，分享一下咁。 係，我哋都係傾偈嘅啫，好生生嚇。好，咁樣啦，不如啊 ，Freddy 你講啦，其實你會由邊度講起咧？ 我諗其實。我嘗試用一個比較、普通人的切入點啦，香港很多人都、對建築都是覺得建築師是不是工程師啊，你是不是、你起樓的，是不 是賣樓啊，是不是地產商，其實對於建築師的角色其實很不理解的。還有、對於建築很多時候尤其是做屋企室內裝修的時候都很喜歡整兩條羅馬柱在那裡，那為什麼香港人會對這個羅馬柱這麼情有獨鍾呢、其實你看回香港我們的城市的空間，一些古舊的建築都所餘無幾、其實大部分我們見到的都是玻璃幕牆，一些很新式的建築，那為什麼我們的城市是這麼現代化，而為什麼我們又這麼向往這麼舊的東西呢？那我想用一個可能講多一些歷史，尤其是這個現代建築是怎樣來，為什麼會影響到我們今時今日香港變成這樣的樣子、而為什麼我們又不回轉頭去起一些古色古香的羅馬柱、那些這樣的 亭台樓閣、 的建築，我想由那裡開始。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 嗱，半途你唔好介意，我成日会打岔嘅，即系好好多问题会问嘅。Jeffy 你都系系嘛，一谂到乜嘢就问嘅吓。好， 咁或者我哋好多人都会奇怪，咁其实罗马柱究竟系咩嚟嘅咧？咁就系一条咁嘅柱，然之后上面有啲雕花，咁好多人就欣赏佢，可能系花 个柱身就一条坑咁咧。 系啦，咁但系其实佢起源咧，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讲紧嘅系西方建筑先啦， 系 当然。西方建築的起源就以、古典的、古希臘的建築為主、但是如果你想深一層人類、的居住環境呢、一起初的時候是沒有屋住的嘛、它是住山洞、住樹屋、人類文化一路慢慢慢慢地發展起來的時候呢，它就開始起屋了、開始建造一些房屋、那它就地取材有的東西是什麼呢、很自然就是一些木材啦，山林在附近咁啊，斬啲木落嚟起啦。咁而佢起屋嘅時候咧，就喺人類嗰個 society， 即係嗰個社會個發展嘅時候，梗係有一啲係權貴嘅階層啦，有啲係平民一啲嘅屋啦， 統治者啦，統治階層啦， 統治嘅階層啦， 權貴啦。 咁同埋仲有一樣更加緊要嘅咧，就係宗教嘅屋啦， 冇錯， 你啲寺廟啦， 就係啦，每一個文化嘅中心都一定會有呢啲寺廟啊，呢啲咁嘅建築。咁你睇翻，如果歷史嘅文獻記載咧，就最遠古嘅屋咧，其實都係啲木嘅建築嚟。咁但係木嘅建築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 其實不是捱得很耐， 是啦是啦， 你風吹雨打 扶樓就白蟻就死聽， 是啦扶樓啦劍甲，如果你不覺意火燭 就燒曬， 火災就一把火就燒曬， 好像阿房宮咁， 是啦，咁平民嗰啲屋就梗係冇人理你啦，燒咗燒咗，但係如果你係權貴係統治階層，又或者你是廟宇的屋的話， 那 他很自然就想用一些 long lasting 的是持久一些的物料，那很自然呢他就會開始想、啊、會不會有一些可以捱到又白蟻又咬不到、啊、風吹雨打又沒事、啊、火又燒不到，那很自然就是石、啊、石就是大理石、啊、花崗岩、啊、那些、啊、那他就地取材就用那些物料來變成一些石的建築，咁但係石嘅建築一九舊，如果你咁起嘅話咧，其實係一九舊硬掘掘，咁冇乜雕花，冇乜剩嘅話，係冇乜嗰個藝術感嘅啫。 係， 咁嗰啲人就希望將呢啲石嘅材料咧變做一啲有形態嘅嘢。咁佢靈感喺邊度嚟咧？就係咁佢係好有趣喎呢樣嘢就。咁佢原本係木噶嘛，嗰條木柱，而家變咗做一條石柱。咁但我想话翻俾人听，原本系一条木柱嚟嘅，咁、 哦、 于是乎我嗰嚿石咪雕到系表现到原本嗰嚿木嗰个形态咯、 嗯。 就譬如佢嗰、那个嗰、那个罗马柱个顶嗰啲雕花咧、 嗯， 其实你细心睇系啲木嘅树叶，嗰啲系嗰系嗰原本嗰、那个系榉木又好，杉木又好，咁、嗯一啲胡桃木又好，系嗰个木嗰啲木嘅树叶嚟嘅。 哇，好有趣！ 咁佢就而嗰啲一条条坑嗰啲纹咧，其实就系树身嘅一啲树纹嚟嘅，只不过形象化咗，系变咗做一个 graphics 咁佢雕塑出嚟。更加如果你细心睇咧，其实啲罗马柱咧，佢你细心做一个分析咧，佢唔系直不甩嘅，佢其实系咁样。拱形嘅，即系嗰条柱咧系肥咗，然之后又收翻窄，系有一个曲线，好似个可乐樽咁嘅，即系夸张咁 讲。你讲，我下次睇清楚先。 呢、這个咧讲翻系古罗马嗰个阶段系咁样嘅，咁、啊、但系随住即系唔同年份咧，佢一路。 但系古希腊咧 都系， 譬如巴特隆神殿嗰啲柱 都系肥嘅， 都系肥肥地嘅中间。 系肥，然之后慢慢削。 其实系你如果你睇翻。最舊嗰啲咧係好矮嘅，那個 scale 好扁好矮嘅，跟住隨住個建築嗰個比例啊同埋高度變化之後咧，佢係越拉越扯越高，越拉越 slim， 到最後咧係、 哦、 我嗰、那個。肥嗰、那個嗰橛好似已經冇咗、直情係由大收到細咁樣。 如果你去睇古代巴特隆神殿，你頭先古希臘嗰、那個咧，佢、 啊 啊、甚至佢嗰個柱咧，佢個柱唔係直嘅，佢係、其實係挨咗入去入邊係斜嘅， 即係頂部 個頂部係細咗，個底部係闊咗。於是乎，你嘅人喺下低睇嘅時候 ，perspective view 即係嗰個透視咁望上嘅時候，那個感覺。不是好像很宏偉咁， 是 看落是比佢實際更 上加強咗呢個 上瘦下肥嘅， 係 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呢啲將原本木建築嘅一啲特質咧，係用石嚟表現咗出嚟。同埋舉個例，你個神廟嗰個屋頂咪有個三角形嘅？如果大家有印象中嗰個三角形個底咧係有啲又凹又凸又凹又凸一粒粒嗰啲咁嘅雕花咁， 係啦， 咁嗰啲又凹又凸一粒粒嗰啲雕花係咩嚟嘅咧？其實啲木筍啊。 哦、 以前你做屋嗰啲入嗰啲木筍咧， 真係從來冇咁諗過喎， 係木嘅筍嚟嘅。所以其實成件嘢咧就係用石。去 重現翻呢個， 去重現翻原本再組一個世代嘅木結構出嚟。 哦， 咁當然一去到呢個位置之後咧，就開始慢慢就分道揚镳啦。 係啦， 就開始有佢自己嘅變化咁。 嗱，你頭先講咧話嗰個柱咧，即係嗰個大肚柱咧，其實我個印象最深刻反而就係去埃及。因為埃及咧係好多神殿咧，你見啲柱都粗得好交關噶嘛，就係、是、好大肚嘅、啊，即係佢中間係肥咗出嚟嘅。咁但係咧，即係去呢個雅典啊睇咧，可能我就真係冇讀過建築啦，係嘛？咁又即係又唔夠敏鋭咧，咁就冇特別留意佢都係咁樣。但係記得阿 Elvin 上次我講過咧，我即係未去到雅典之前咧，其實我有去到克里特島啊嘛。咁以前嗰個米諾斯文明啊嘛。咁、但係個 Crete 咧，佢嗰個宮殿咧，個 Knossos 嗰個宮殿先有趣啊！佢係好罕有地咧，係下窄上闊嘅。佢嗰啲柱啊，真係好罕有嘅。 不過有很多支流的，當時你剛才提過說埃及呢其實都跟西方建築有 些,、嗯、 有少少分別。 係啦係啦係啦。 咁呢個當然就係個起源就係咁啦。咁隨住呢個古代嘅埃呢個希臘羅馬咁一路去到發展落去十五、十六、十七世紀一路落嚟，咁我哋呢個傳統我哋認知嘅西方建築就開始越嚟越雕花，越嚟越勁啦。跟住我哋就開始越搭得多嘢上去， 即係嗰啲巴洛克時期嗰啲最勁啦， 就花碌碌啊， 花呢碌嘅 金又燙銀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其實就去到十八世紀度咧，就喺法國有一個叫做布薩，台灣話叫布扎， 布扎 台灣亦叫布扎， 布扎布扎。 咁咧就佢係其實佢唔係一個 style， 佢係一個學校，Lego de Beaux-Arts 係一個學校，但係佢嘅教學咧係以仿古羅馬嘅主為主， 係 係好傳統，係老師學徒制咁去教學。 咁 大家咧嘅上翻學咧就係學水彩啊，學油畫啊，學。學結呢個 sculpture 係好古典嘅，個頂嘅好古典。咁因為佢呢個教學方法咧，佢出嚟嗰啲人嘅作品咧嘅，如果以一個我好形象化咁去講，佢有咩特質咧？就係佢好著重嗰個中軸線。 哦，中軸線 好 symmetrical 嘅，好對稱嘅， 左右對稱。 咁同埋咧，佢好用好多古典嘅符號，譬如啲羅馬柱啊，啲窗台、啲窗頭上面就有啲拱門啊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好著重就係視覺上嘅一個 build up， 一個點樣嚟到 orchestrate 嗰件嘢。 嗱，你講起呢度咧 ，Freddie， 我又真係咧突然間勾起我啫，即係以前從來冇咁留意嘅。你諗下，譬如英國個國會大廈，係嘛？即係我就真係冇認真研究過歷史啊，但係我斷估可能佢個歷史應該係老過美國個國會大廈，即係國會山莊嗰個大廈係嘛？但係反而咧，你睇美國個國會大廈咧，就似古希臘嗰啲多過英國喎，英國完全唔似古希臘啊，古羅馬嘅喎，佢嗰個係即係你睇英國個咧，就諗翻起中世紀，歐洲中世紀， 絕對。 但係你睇美國國會大廈咧，其實應該係咩摩登少少嘅嘛，係嘛？但反而咧，佢係完全係仿好似古希臘、古羅馬咁樣嘅。點解咁得意嘅咧？ 阿財哥，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喺布薩嗰個教學裏邊，佢因為係以古羅馬為主咧。佢係有一段時間係叫做 Greek Revival 嘅，係仿復古啊， 復古 復翻古希臘嘅建築啊。咁其實你睇嗰段期間，譬如大英博物館都係咁嘅。 哦，係喎。 大英博物館都係有一個 一個批評 人有好多啦。 仲有唔係 拿破崙年代起好多嘢都係咁。 我哋中央圖書館都係。 嚟嗰個可唔可以唔講？ 點解唔講啊？ 中央圖書館可以講一個節目。 浩浩雙雙係冇禁區㗎 ，Elvin， 你唔好破壞咗我哋呢個傳統啊嚇。 嗰個係笑話嚟。 咪就咯，咁就嗰個笑話咪要講俾啲我哋觀眾聽咯。 好，我哋揾一集講。 揾一集講中央圖書館啊！好。 咁講返布薩先啦，布薩其實係一個好以視覺為主嘅一個教學方式，而變咗做一個 style 啦，一個風格啦，係好視乎你企喺嗰個位望出去嗰條中軸線望到係點，咁然之後咧嗰啲建構咧就慢慢一嚿嚿咁 build up 上，好似一個蛋糕咁啊，其實 係啊係啊， 一個蛋糕底，然之後你知啲幾呢？ 係咪羅馬定邊度？我哋嗰個咪有叫 wedding cake 嘅， 係啊 wedding cake 係嘛？羅馬嗰個咪叫結婚蛋糕 ，Colosseum 係啊係啊。 咁但係點解又會有我哋今天啲玻璃幕牆嗰啲出現咧？咁呢個故仔就長篇啦。 啊，慢慢講，我哋打翻時間。 嗱，又我諗喺十九世紀末啦，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就有同一時間有兩個發展，係令到好多人咧對呢一個布薩嘅傳統咧係存疑，同埋希望去改變佢嘅。第一個咧就係喺巴黎同埋喺維也納就有呢個 Art Nouveau 新嘅 嚇 Art Nouveau 呢樣嘢出咗嚟。 咁呢個就係新嘅意思， 新解啦，係新藝術。 係啦，啱先知道成龍大哥係買咗個私人飛機。咁個教授一路都完全冇提過，直至到教授嗰日講話成龍先生會即係有個要佢小心啲，有個航空嘅意外啦嚇。 Into the airplane that time, he will die.This is we want to go because we want to protect his life, save his life. You write letter to no ordinary people?